句式，那么它一直在用 could you 这样的句型。那么大家要注意，某些情态动词，例如 could 和 might， 它经常在客气话中替代 can 和 may。所以大家想表达自己更礼貌，就说 could you wait for me please？ Could you 代表的是您能吗？您请。下面 you might take this seat， 您可以坐这个座位。比 can 和 may 直接表达要客气的多了。例如，您能把盐递给我吗 ？Could you pass the salt for me, please？ 那么也可以说，你可以坐下来 ，You might sit down。那么提到这里，我就想，一个英文电影，当时这位小男孩问的是 ，Can I go to the toilet？ 然后老师当时的回答 ，You can, but you may not。当时是正好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这种语法现象。那么那个小男孩就问：“你什么意思啊？”因为他是一个外来的一个移民，不太了解英语。然后小孩就说 ：“You can, you cannot。”这不是表达的一样吗？但是实际上大家要注意 ，“You can go to the toilet, but you may not” 代表是你在身体上是可以去那个地方的，但是上课的时间不可以去卫生间，所以用的是 “may not”， 代表因为某种规章制度不可以做某件事情。例如 Can I smoke? You can smoke, but you may not. 您可以吸烟，但是在这儿是不可以的。所以现在在北京公共场合都是 non-smoking, no smoking, 禁止吸烟的。 那如果说我可以进来吗？应该用 Can I come in 还是 May I come in 呢？ May I come in 会更好一些，更恰当。The next one. 那么下面我们要注意 They are often used我们经常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使用 could 或者是 might 这样情态动词的过去式。大家请看181页的例句 ：You could take the 9:40 train。你可以坐9:40的火车。You might as well stay with us。您可以和我们在一起。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might as well 叫您最好做某事。Might as well 是一个固定的表达方式，您最好。表达给别人建议的时候常用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跟外国朋友交流的过程中，一定不要使用 You'd better take the 9:40 train, You'd better stay with us, 这是非常粗鲁的一种用法。那么第三个句型 You could have written us a short note, You might have left a little earlier, 大家能感觉到吗？ Could 后面加上一个 have done, 我们叫完成时态，它代表的是一点点谴责的语气，但是是非常温和的。You could have written us a short note. 你本来可以给我们写封短信的，或者是本来可以告诉我们的。You might have left her a little earlier. 例如，如果某人迟到了，然后你还特别不高兴，你就可以这样责备他：你本来可以早点动身嘛。You might have left a little earlier， 就代表你已经知道北京会堵车，为什么不早点出发呢？但你不能问 Why don't you leave a little earlier？ 这就是非常粗鲁了。 那王老师在英文当中，如果说想提醒对方，或者说希望对方最好做某事儿，那还有一个句型，我想起来叫做 It would be great， 或者是 It would be better if you could do something。 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非常有礼貌的说法。那么周老师刚才提到的 It would be great, It would be better if you could， 如果您能这样做是最好不过的了。 那也希望朋友在与外国朋友进行交往的时候呢，尽量多的去使用这些比较委婉的比较礼貌的句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课文语法结构中的最后一种现象 Would you mind shutting the window?劳驾您能把这个窗户关上吗？那么这个我想起来，我做这个英国三一学院的口语等级考试中国区考官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少儿学英语的时候第一个要会的句型，就是 Would you mind doing something? 您不介意劳驾您做什么事好吗？例如，那么劳驾您把窗户打开好吗？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for us? 所以是 Would you mind 后面要接 doing。下一个 I like soup to begin with， 我想先喝汤 I'd like something， 那么我想先做什么事情。那么 to begin with 这里也可以说 I'd like soup as the starter， 作为开胃品 starter S-T-A-R-T-E-R 也叫头菜，就是第一道菜，